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星期一晚搏击会，嗱，搏击会嘅阵容咧就得翻，即系原本嘅主持人咧得翻我一个喺度啫 ，Johnny Fox。Raymond 又唔喺度啦，佢屋企有嘢要搞啦，咁 Donna 就飞走咗。多拿好似飛咗去美帝喎，佢打算去參考一下嗰邊嘅情況啊。咁所以今晚我哋嚇有啲我啲好兄弟啊過嚟幫手啊。咁啊有阿 Tony 啊， 大家好。 係啦，有阿 B 哥啦。 喂，大家好啊，啲餃子好。 有刺客 BT 啊， 係多謝 B 哥啲酒啦。 係啊，咁啊，咁我哋今日係變咗係搏擊會成。炮打司令部啊， 從 部 機會 正式吞併咗搏擊會， 係咪炮打搏擊會啊？ 炮打搏擊會。 喂，今日呢啲餃子十分之好食喎。 係，其實我哋而家係一路食緊飯，一路做節目。 係啊，我哋食緊我哋樓下嗰間叫做餃子園啦。話說咧，呢個餃子園個老細咧，就係以前住我屋企對面㗎。住唐樓嗰陣時候咧，佢就係、是都係一個新移民落嚟，原本幫人哋打工啦，跟住創業啦，咁而家 就攞嚟幾耐咁？ 佢嗰陣時落嚟香港係睇下先，我讀小學十五廿年到啦， 廿年即係遲過黃楊達老豆落嚟香港咧。喺粵語嚟講，嗰啲係蝗蟲嚟噶啦。 咁樣咁啊，即係 佢係咪偷渡落嚟先？ 佢唔係啊，佢直接係攞呢個單程證落嚟。 喂，咁更加身份又更加低下嘅，根據黃楊達嘅講法，因為佢唔係游水落嚟，佢唔係用呢個艱辛萬苦嚟顯示自己落嚟香港嘅意志，咁樣嚟落嚟嘅。佢係更加比皇上嘅皇阿玛咧，係更加等而下之嘅。 咁樣跟住佢就係、是、開咗，即係依家都好多間分，即係五六間分店啦，餃子店都做得唔錯。哇！佢個仔犀利喎，你唔知啊？佢個仔係你唔知佢初流落嚟香港嗰陣時咧，對面咧咁樣，即係嗰陣住唐樓一梯兩房啊嘛，咁即係鄰居係。一定係兩間屋撈亂玩㗎啦，係咪先？但係點解佢個仔初頭落嚟香港咧，係入嚟我間小學，入嚟我班都做插班生咧？我嗰陣時係歧視佢，因為佢唔識雞腸啊。即係 點樣歧視佢啊？你 我 你冇落地啊？ 冇 打鳩佢。 冇，我阿媽叫我同佢玩多啲，我唔同佢玩咯，歧視佢啲，即係又唔識講嘢啊。哦。嗰陣時真係唔識。 佢咪講嘢有啲口音啊？ 唔係，佢直情係唔識講廣東話添㗎。 佢北方人啊嘛，應該 係啊， 佢叫北方餃子員㗎嘛，北方人啦。 咁樣跟住就 真係幾辛苦。 係啊， 因為廣東話其實都好難學嘅，因為咧我以前識得好多上海佬咧。嚟咗香港40年咧，佢讲说话咧，我同佢一齐搭小巴，佢同一个小巴佬讲陈波有落，我连 哦成波 成波有落，佢完全系冇办法讲广东话嘅，陈波有落咁样，咁即系咧，你谂下落咗嚟香港40年嘅呢一个人。 唔好话啦，李鹏飞啦，呢啲咁即系 李鹏飞嗰啲叫广东话，你听得明 吓？嗰啲咧，啲十嗰啲音咧都系讲唔清。 我谂其实香港人听得最多嘅非广东话嘅就应该潮州话。 系啊，我咯。 佢嗰只口音，佢哋嗰只口音系你听到惯晒咁啊，已经基本上。 海陆丰系嘛？ 因为我识太多人系嗰度人。 我都识两个。 姓王嗰兩個 啊，你識人人哋唔識你咯。 人哋天上有雷公，地上海陸風啊嘛。即係所以咁猛料。咁嗰、那個犀利喎，嗰位即係阿餃子員個太子爺， 就係細細個啦咁樣，英文又唔識啦咁樣，咁我又歧視佢啦，當然我知佢唔係咁好嘛。咁啊，跟住結果咧就係、是、去到年尾嗰陣時候咧，已經係即係成績好好嘅。跟住隔多兩年之後咧，小學六年班畢業咧，哇！佢差唔多咧係全校最高分嗰、那個。 通常我哋呢啲落嚟係特別勤力嘅，因為覺得自己個優勢都冇乜啦，一定係用勤力去彌補翻。自己嘅先天不足， 系啊， 所以系佢落出嚟，佢通常都勤力咯。 系啊，所以就 exactly 就系我哋嗰个维稳嘅 CCTVB 嗰套戏咧，叫咩？同根生系嘛？ 同根生 系啦。 其实我冇睇， 其实我都冇睇。 讲紧咩 Q 嘢啫？但系我就叫洗版咯 ，Facebook 系洗版啦，狂屌啦，咁样喂，佢讲有啲嘢咧，佢当然系一小部分，但系嗰、那个即系关于呢个新移民落嚟香港。咁但係佢嘅一小部分呢就係點樣講啊，好似係將佢以偏概全講曬所有嘅內地嘅新移民呢、 嗯、 都係咁樣樣。 係。 嗱我覺得呢而家嘅編劇呢停留喺1980年代。 係。 當時呢香港人真係好歧視大陸人。 出世啲。 嗯 當時咧，你見到嗰啲電視劇咧，就叫大陸嗰啲人叫阿燦啦，因為有廖偉 雄 啦。 咁之後咧，八零年代咧，有幾套港產片，嗰啲人咧開口埋口就叫燦頭， 嗯、 就叫嗰啲人咧叫大陸仔叫燦頭。咁咧會好多當時會好多真係歧視，係可能都有嘅。咁而且樣樣嘢都覺得，因為大陸仔俾人感覺就係大圈仔啦、省港奇兵啦、嗯，加上老蕭呢啲咁嘅唯恐天下不亂嘅人拍埋曬啲省港奇兵啦、哦，所有大陸人。大陸人就 全部都係做世界 咁，江老蕭係本土派嘅先鋒嚟嘅喎。老蕭 香男盜女槍，男嘅落嚟香港打劫金鋪，女嘅落嚟香港做雞，咁、 嗯、 變咗咧就令到啲人對於大陸人嗰個觀感真係唔好，所以咧當時係啦，八十年代咧係真係會歧視大陸人嘅。佢所講嘅嘢可能都係發生喺八十年代， 同埋咧你話佢嗰個風格好八十年代咧，有第二個角度都係嘅喎。 係 佢係你知唔知嗰、那個監製咧？呢套劇嘅監製咧係前廣播處長黃華琪啊。咁、哦、黃華琪咧就係、是、拍咗好多嗰個脍炙人口嘅獅子山下啦。 哦，即 係 我呢套戲個味道幾有新獅子山下。 係、嗯、啊，即係嗰陣時啲獅子山下咧，咁我即係港台之後有重播翻獅子山下噶嘛。其實係講緊話嗱，嗰陣時五六十年代啦，咁有好多真係走難落嚟嘅嗰一隻新移民嚟嘅。係。咁真係有一個好需要係融合啊，或者即係有同舟共濟啊。嗰陣時香港好窮啦，係咪？咁真係有嗰種大家頂住上啦，唔分你我啦，人人為我為人人啦，坐完呢啲咁嘅嘢啦。咁佢又將嗰陣時嘅時代背景擺翻嚟香港，咁但係唔同噶嘛。而家香港 就 out 咗已經。 係啦，而家香港係有一個嗰、那個族群嘅衝突，有一個權力嘅。 而家好明顯咧，嗱，即係好明顯咧，而家就唔係香港人歧視大陸人，調翻轉係大陸人歧視香港人，同埋佢就假定你啲人會歧視佢，所以佢就對你已經係惡形惡相。即系先下手为强啦，咁样样嘢咧，你话打尖好，即系乜都好，咁佢喺大陆基本上系冇公民教育呢样嘢嘅，亦都系冇公德心呢样嘢嘅，所以落到嚟香港随烏煙巴閉啊，喺啲主要通道都企喺度，突然间唔喐啊，咁样咧，佢完全系唔觉得佢做咗啲嘢令到人哋唔方便嘅， 我日日都身受其害啊， 系 喺金钟站咧， 唔系净你噶，全香港人日日都身受其害， 去完海洋公园买嗰啲系塞到，哇塞到佢企晒喺度又唔行， 啊、 我唔知佢想点， 系啊。佢係完全冇呢啲，即係冇話阻住人啲概念。 係啊，同埋佢即係我話見到以前真係有所謂嘅，即係我對面鄰居咧有所謂嘅獅子山下嘅精神咧嘅默默耕耘嘅精神咧，嗰陣時個年代咧，其實係六四之後冇幾耐嘅。 係。 咁係佢當然冇面對係依家即係六四咗之後啊，後屘鄧小平南巡之後咧，高速經濟增長啊。咁其實好多啲人係利字當頭噶嘛，大陸人係變咗係。 未係鄧小平南巡嗰陣時都未去到咁市侩嘅大陸人。 唔係喺之後啊，個經濟增長、啊。 你去到咧，其實回歸即係叫你講九七年之後咧，都未係咁過分嘅啲態度。 其實最離譜咧，係中共不斷吹噓嗰個叫做感恩論啊。 其實係幾時咧？由江澤民上台開始，大陸嘅人心係變得好壞嘅。 嗯。 壞到點樣咧？即係講緊係零九幾年去到二。 去到0203咁上下咧，啲、人心係徹底壞曬嘅。以前我九幾年我喺上海咧，好夜自己行都唔會驚嘅， 同埋唔使點樣鎖門。 係啊，亦都即係冇咁治安冇咁差嘅。而家喐下就話釣魚執法，跟住設計陷害，連啲公安都係咁做嘅。你唔係怕查嘅，連官差都怕嘅，因為分分鐘。标你重柴嗰个就系啲公安嚟嘅， 即系食夹棍呢啲咁嘅嘢啦， 系咪？系，唔系即系佢报个局出嚟引你，跟住就屈鸠你钱啊，嗰啲诸如此类嘢啦。即系我见到系2000年打后咧，大陆嘅人心系 结构性贪腐啦。 佢可能即系有几年咧，啲人系突然间暴发，咁你见到身边嘅人暴发，你会去。快即系去 个问题就 系快欧翻佢点样发达？ 即系真系一部分人富起来 系啦，唔系啊，你会快欧翻佢点样发达？原来系买官啊、贪污啊，甚至乎做埋好多啲不择手段嘅嘢。 不如等我简介一下嗰个《我们的天空》搜集《望子成龙》入边有啲咩剧情？因为我相信好多人咧，其实 我系唔睇嘅，因为我 冇乜睇过呢套剧。 我见到朱璇咧，我见到朱璇咧系我唔系我推掉婆婆嘅咁样，好似香港人特登屈鸠佢咁样，我已经唔捻想睇嘅啦。跟住咧，去到嗰、那个。有个男人就话：，你大陆人嚟抢晒香港啲嘢，即系佢将大陆人，即系将香港人全部咧妖魔化，直情系《环球时报》讲嗰只，香港人全部都系狗嗰只。 即系其实呢套戏不单止冇系达到佢个标题啦，即系我哋天空点样同更新法啦，反而系佢不断咁激化翻呢个矛盾。我觉得佢而家系主动咁挑拨翻香港人嘅神经。 同埋我覺得佢唔夠寫實， 香港人 係老屈香港人。 我覺得佢唔夠寫實啊。譬如話咧，譬如話個劇中有個內容咧，就係話嗰個朱璇啦，佢就喺一個茶餐廳度打工啦。咁點知咧就受咗工傷，咁啊老細咧就唔想賠，又叫佢走。咁呢個唔係事實嚟嘅喎，喺香港咧係有法律保障嘅喎。你反而喺大陸咧， 自雇 係啦，你又 因為嗰份 contract 自雇。 喂，咁大佬好多人，你喺麥當勞啊，做啲物送啊， 就算你自雇 啊， 你都可以告佢嘅。 係啦， 呢啲冇啦，呢啲冇辦法呃人嘅。 同埋你喺大陸，如果發生呢啲情況，譬如受咗工傷啦，喺工廠嗰度冇咗幾隻手指，喂，嗰個。厂主啊，真系分分钟系唔理你嘅，你上访上去北京啊，都俾人打到你猪头咁样样，你都冇得 北京啊，你根本离开唔到个厂嘅范围，有接访办噶嘛， 或者 你一想离开，俾人绑翻转头噶啦， 话你系精神病咯， 系啦，呢啲唔系真嘅，呢啲真系唔系真 的，啲失实陈 述啦，佢将佢根本就系咧《环球时报》嗰套策略嚟嘅，将香港人妖魔化咗，样样都系坏嘅。所有呢即係佢其实将里面呢香港人同埋大陆人嘅身份调转咗。 係啊。 係完全调转咗嘅。 喂最好笑嗰單嘢系咩呀 係。 佢去搵佢一个姊妹诉苦。咁 其实你有睇喎。 係啊我跟成日如果冇点会讲嘅啫。 其实你都系因为朱璇。 係绝对啦。咁样呢佢有个姊妹跟住呢佢问有冇个姊妹即係点样去介绍啲工啊或者咩俾佢。咁跟住佢姊妹呢就係、是、问即係佢初头以为个姊妹系做呢个传销嘅。咁跟住个姊妹嘅介绍俾佢系同陪客人返。然后跟住佢好大义諗言呢朱璇呢讲。我阿爸阿妈同我讲啊做人要有骨气嘅千祈唔可以做呢啲咁嘅嘢。 第二个唔写实嘅地方就係咁啦。如果你有朱璇咁嘅質素作为新移民啦即係唔好讲即係以气论气啦你有朱璇咁嘅質素落到嚟又使乜做呢个茶餐厅清洁啦。 起码林建明第一个扣咗佢啦。 唔係佢最大问题呢就係、是、个老公啊君子倒马输飘咗走佬啊。即係喺嗰个咁无助嗰段情况之下个老公又走佬跟住呢又扭亲隻手。系咪先？咁喂，边有可能系做 呢啲咪呢啲咪就即系将成个社会现实夹硬扭曲咯？ 系啊， 即系如果你去得裁判处多咧，即系我哋啲法律界啦吓、啊，你就会知道好多时告一啲跨境嘅犯案，例如佢哋呢啲双程证落嚟嘅，咁佢哋犯咗，通常犯咩咧？就系呢啲违反逗留条件，就系、是、做啲咩就接客啦，所谓嘅。就索利實庭英文叫、就專係告親都係呢啲嘅。咁你佢基本上各來各個個版本都一樣㗎啦。 你睇省港 搞 結 婚假結婚落嚟未必係假啦但你問親佢老公喺邊呢全部個話離咗婚唔知去邊嘅。咁呢樣嘢你就已經有個好合理嘅懷疑啦。 喂講返呢我以前呢係同一個即係大陸嘅行家啦即係雕即係有啲業務上面嘅聯絡啦，咁成日有啲好緊密嘅業務上面聯絡啦，咁跟住咧 話說咁佢哋都會間唔中走落嚟香港啊，翻翻上去，咁我都有見過面噶嘛。 嗯。 咁咧，即係哇，嗰條女，嗰條女咧，同我雕嗰條女咧，都 你點樣雕法咧？ 唔係發喂，見到咧初頭嗰陣時已經係發姣發凳噶啦。咁、嗯、樣咧，咁佢又佢 exact 一樣，又老公，跟住有個細路仔。 爺爺。 喂。佢係不斷咧，成日言語上面咧喺度好似俾啲色路嚟講咧，我食得嗰啲嚟。咁、嗯、 咁你跟住咧？ 唔係，有一次跟住咧，佢喺度講鹹嘢喎，佢成個聊喺度講啲鹹嘢嗰啲嘢咧，跟住又唔知咩咩搞嗰啲，跟住有時候玩嘢嗰陣時，你今日著咩色制服？我著白色咁喎。 呢集版變咗落黑道開工啊！ 我話你瘦色可餐。 唔係啊，喂！佢咧跟住咧啲講咧個，哇！跟住我話你咁開放噶，咁樣咁鹹濕噶，咁樣跟住佢話呢啲係動物嘅本能，你懂嗎？咁樣嗰啲喎。 咦，懂嗎？ 佢喺度等緊你入 offer， 你知唔知啊？等緊你個 offer 咁耐，你都冇表示，係咪？ 其實咧，咁即係講翻啦。 唔係，跟住咧，你知唔知佢嗰啲點啊？佢最犀利，佢最成日同我講喎。话咧，唉，如果唔系就猛咁咧，成日闹佢老公嗰啲嘢喎。 哦， 个老公又俾唔到啲咩乜差生活佢啊？ 如果唔系，我唔跟佢啦，咁嗰啲系嘛？ 唔系，唔止，佢唉最衰，我有条尾巴，条尾巴讲紧咩？讲紧佢自己个仔啊！ 系啊， 哇！ 嗰个仔系陀即系绊脚石嚟噶嘛？ 系啊， 阻住佢嫁俾第二个人噶嘛？好多人，好多人要个要乸唔要仔噶嘛？ 系啊， 系咪？ 系啊， 即系唔要便宜仔 咁样。所以嗰套戏咧，之前嗰套戏咧，我觉得咧，即系佢讲好为嗰个女啊，有咩特登打份工好辛苦嘅工，帮佢系养个女，等佢读好啲英文啊 ，kick 卡嗰啲成，你觉得系唔系写实啊？同 写实 唔系，即系将啲嘢调翻转头嚟讲啦。 其实 完全你将个相反就啱噶啦。落到嚟香港第一时更加早鸡噶啦。 我哋系好唔赞成就系话，即系所有一竹篙打一船人嘅，但系。但系而家無線直情做緊嘅嘢咧，係啦，一來唔應該食 無線，佢呢套嘢根本就係《環球時報》，即係我懷疑係《環球時報》俾劇本佢。 第二，你就係更加挑釁緊，你更加挑釁緊香港人反大陸人嘅情緒啦。 係啊， 咁呢套戲呢、這個俾嗰套劇本，佢有冇經過 ITB 主席呢個審批？ ITB 就冇 呢啲嘛，但系如果接咗投訴，可能 ITB 要開 blog 嚟查咯。 唔會， 咦？咁 TVB 請咗嗰 ITB 主席講波，唔知有冇影響咧？ 佢其實係咪好似呢套劇咁樣係有一個維穩嘅需要？ 其實我覺得維穩可以做得比較高超嘅，就算你話要緩和中間大家大陸人香港人之間嘅情緒嘅矛盾啦、嗯，譬如你記唔記得上一兩年咧有一套叫做黃祖藍做嘅，就黃祖藍扮大陸人， 哦，係係扮大陸人， 講到叫做咩表弟你好嘢咁之類啦，咁其實嗰套就 好笑， 嗰套其實係。比较用一个软化软性啲嘅角度嚟讲翻， 嗰套都系抹黑香港人噶， 系但 系嗰套嚟讲冇呢套咁， 系啦， 冇抹黑得咁紧要， 嗰套亦都有笑翻少大陆人， 即系有啲笑位系啦，即系佢哋喝嗰啲人咧，虎颈虎颈，嗰只咧嗰只系真系噶，喺大陆人咧喺度喝狗咁样噶， 系啊。咁呢一個咪所謂叫做高手啲嘅維穩咯，咁你維穩都唔啱噶啦，但係你唔好令到嗰件事更加惡劣啦。 佢係直情係令到即係嗰個矛盾更加激化咯。 嗯， 啊，即係你想維穩點知咧，就其實喺嗰啲 越維 喺嗰啲傷口度係咁鹽都唔止，仲要撒胡椒粉。 系 咪？ 因为而家香港人面对紧嘅情况咧，系所有嘅教育嘅机会啦、工作嘅机会啦，都系俾大陆人攞晒啊嘛。而大陆人攞嘅唔系因为你嗰个才能，如果大家公平竞争， 关系咯， 系关系嘛。所有 Big Four 嘅嗰啲会计师楼啊、核数师楼， 全部都系屋企有啲关系，唔知咩做。 呢个另一个层次啦。 佢哋有一个 title 啊，叫做 related person 啫，即系讲到明系话我因为你有关系咯，所以咪俾呢份工你咯。 咁啊，梗系啦，好似美林定系高盛请阿朱镕基个女系嘛？喂，贪系咪美林？ 唔系美林咩？朱镕基个女好似做中银香港， 唔系佢后屘先系啫。嗰阵时喺纽约请佢，话依家请佢，喂，贪你真系识多两个英文啊？ 系啊， 贪你26个字冇识齐晒啊？ 或者呢个 J P Morgan 最兴噶啦， 系啊，即系佢哋嗰边都系啦。主要其实一个大摩系专门勾结大陆嘅财金官员，买嗰啲国债之后收回佣啊嘛。 系啊， 系。 咁呢个发生喺好多界别都系，你会计界，你讲 Big Four 啊，啲大律师楼啊， 系 你讲啲 I B 全部都系咁，全部都系咁。佢攞佢成日唔系请你翻嚟做嘢，请你翻嚟攞客噶嘛。 咁樣呢個就係、是、大家知唔知道呢，喺呢個劇集裏面有一句對白呢，就叫做做人千祈唔好忘本，我同你阿爺呢都喺大陸走出嚟嘅。 係 呢、這個編劇知唔知大家 梁立人啦， 梁立人，梁立人呢呢一句對白呢就最啱反映喺梁立人嘅身上㗎啦。梁立人，你做人唔好忘本啊，你知唔知你都喺大陸落嚟？ 佢喺大陸做紅衛兵嘅，之後偷渡落嚟香港，就申請英國護照， 享盡榮華富貴喺香港。 唔係咁，你點解做人咁即係唔忘本？你點解偷渡落嚟咧？好地地唔係好地地有紅衛兵唔做？喂，你知唔知紅衛兵唔好話有人冇出息啊？拐大富而家係深圳嘅一個富翁嚟嘅，知唔知啊？清華大學嗰個造反派頭子啊，拐大富啊，喺大陸好有錢噶。佢应该有几十亿身家㗎、喂，你使乜走落嚟啫？唔喺即係就算喺留喺大陆，喂，聂元子就话俾邓小平搞到扑街啫，係咪？唔系个个有事㗎嘛、你喺大陆做红卫兵，喂，好失礼你咩？点解你要落嚟香港？ 三反骨就话俾你听，咩叫三反骨啊？你先反呢个红卫兵呢、這个工农阶级嘅呢个阶级性格，第二就 系 反你落到嚟香港。享受 本身呢个资本主义啦， 入埋英籍， 共产 入埋英籍， 入埋呢个第二次反骨入英籍，第三次反骨 背叛英国， 背叛英国，背叛香港人，话香港人忘本，就为呢个大陆政权，你真系梁立人，你同黄杨达拍得住话俾你听，三反骨 系咪系咪？是不是这个电视台请出这篇剧都是这些东西？不是，是有这些 抽 下的编剧才可以写到一些很高深的剧本的，好像以前 坦白 讲云霄那些。 坦白讲不是不请了，正式就。即是请到这样的。 唉。唉，即是讲完了梁立人，我们下个话题是什么？ 喂，讲第二个话题呢，就是今日有一个叫做福建啊，嗰、那个叫做叶振乜鸠嘢，叶振华定叶振豪啊，叶振强，是将军澳嗰啲咩福建同乡会嗰啲咁嘅头面人物啦。 我以为海陆丰同同乡会啲。 係啦，咁最近因为福建帮强势啊。 係呀， 咁变咗呢好多嗰啲大小嘢都交咗俾福建帮。 喂，即係BT。即系你要即系上位咧，或者要荣华富贵，你而家去沟咗蔡蔡子佢， 蔡蔡子冇够用啊！ 福建帮 冇用嘅，你福建帮唔系个个有用噶嘛，系咪先？ 蔡蔡子冇用咩？ 冇乜力嘅， 怪得啊！ 晒唔好嘥时间。 肥牛而家近期都冇乜料到。 嗱嗰、那个咧，你睇翻嗰个叫做叶振强咧，佢就话咧817啦，即係响应周融嗰个号召呢，就817搞一个反占中大游行，咁呢就夜晚呢就有一餐食，咁呢就呼吁人哋带埋啲仔女啊菲佣都带埋去。喂，带菲佣去呢样嘢呢就梗係要问个啊主教啦，嗰、那个叫做 孔 保罗啦，係咪？喂，占中你唔通带埋菲佣去咩？梗係反占中先带啦，菲佣係咪？菲佣除咗反佔中嗰陣時可以帶出嚟咧，仲有一樣嘢可以帶。 再帶咩？ 就係、是、去大陸七十字架啦。由你抗保羅，由你抗保羅帶隊去大陸七十字架，去打齊嗰啲咁嘅反叛基督徒、唔受權柄支配嘅基督徒，打齊佢。跟住咧就揾個菲佣出嚟幫你抹抹汗，抹完再打個。 佢係咪話成日得40蚊收翻啊？ 系呢条友又食水深啦！ 诶，我觉得你真系出手好低咯， 太平喎而家咁样。 喂，血浓于水啊，起码都四嚿啦，屌你！ 你有冇心肝？你有冇良心噶？你又代咗八成嘅钱， 代咗九成啊！ 代咗九成嘅钱，俾翻一成你啲自己有， 听翻 嚟 系四嚿水 嘅，同你行反占中都叫做你自己有啊，系咪 啊？ 你咁样食人哋夹棍，你有冇良心啊？乞衣。 喂，咁唔係喎，佢代一成嘅喎，已經幾多成啊？佢代 代九成咯， 代九成，咁佢、已經文明咗喎。 水嘛， 佢黑社會啊，佢代收36蚊啫， 唔 係代360 又廉恥喎。喂，貨金係抽幾多？ 貨金係抽 曬，貨金抽三成啫，佢抽九成。 係咯，喂，嗰啲黃楊達咁冇恥喎。 喂，我哋改為追擊佢，追擊佢，佢先追擊黃楊達。因为好难揾到无耻过黄杨达嘅人嘅，真系，所以呢个叶振强咧都系撚屌嚟嘅呢个。 而家系咪福建帮上紧位啊？听 系冇错， 连习近平都喺安插紧自己喺， 因为佢喺福建做过官啊嘛。 系啊， 系。 咁啊，真係大陸嘅政局係影響緊香港啦。喂，講翻嗰個反佔中咧，咁又今日又尋日就鋪天蓋地 累積咗九十幾萬，係 咪啊？九十幾萬簽名啦，鋪天蓋地開曬幾百個街站，咁仲要動員埋嗰啲藍帽子咧， 保護佢係 啊， 派印象啊， 而家好啊，而家已經去到係啲高官會出嚟簽名。 喂，好事嚟喎， 壁女分明喎，其實好喎， 唔係啊，好到不得了啊， 咪現曬形咯， 係啊，點解咧？喂。嗰、那個簽名係梁振英同你一齊簽㗎、嗯、即係話呢香港梁振英有幾多個民望支持嘅大家心照啦佢同你企埋同一條船嘅 係啦 喂毛主席說敵人反對我們就要擁護、 嗯、 敵人擁護我們就要反對喂咁敵人梁振英擁護我哋梗係反對啦喂有咩好得過有個敵人企喺度話俾人知喂我係對家你喂咁你仲夠膽去幫佢係咪喂有個民主黨區議員走去串救快必喎佢話快係啊，快必喺嗰個有啲地方擺咗有啲好似地鐵站定係某啲位置咧。佢話喂，呢啲位無論係即係反對派擺咧，就會俾嗰啲組織趕嘅。但係咧，佢哋 我轉下萬必係嘛？ 啊，萬必係萬必。咁嗰、那個區議員咧，喂，佢幫周庸講嘢，喂，佢嘅身份咪同阿芒果佬幫 东 风 日 报讲， 报讲嘢， 系即系喺度话 建制派讲嘢，闹泛民， 系啦， 咁咪一样咯，异曲同工， 系啊，喂，最新啊，芒果佬喺嗰个叫做朝头早嘅踢爆芒果个节目咧，就喺度喂咬埋啊边个，咬埋啊主教陈日君、啊。就话陈日君即系争少少冇讲到佢攞啲钱去反中乱港啊，有其他嗰啲即系对中央不利嘅说话，喂人哋话。揞住佢个面呢以为傅振中喺度讲緊嘢。定係高达斌讲嘢。 嗯。 哎一揭开原来都唔系。系边个呢系郑耀堂嚟㗎。 郑耀堂。 哇有个下拍㗎嘛。 佢个唔同老豆唔同老母亲生嘅兄弟郑耀堂。 好我哋休息一阵返嚟讲郑耀堂。 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好，翻嚟搏击会系冇咗我哋花生台谢志峰啊 ，Wayman Lie 嘅。咁啊，變咗我做 host 啦。咁頭先講到反佔中啦，又講到呢個鄭耀堂啦。 喂，講起反佔中咧，今朝早嘅某有啲叫做熱狗雜誌定係熱狗節目咧，就喺度狂鬧阿戴耀廷喎。 係啊，我今日好不幸地我聽咗。 哦，嗱，根據毛主席話咧，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喂，咁啊熱狗喺度踩戴耀廷，咁我哋梗係要支持佢啦。 佢話戴耀廷覆得唔好咧，其實我有聽戴耀廷點覆嘅喎。我其實唔覺得戴耀廷覆得差㗎喎。 喂 因為我哋都係咁講。因為佢話啦其實成個和平佔中就係和平嘅方法係唔會用暴力㗎嘛。 係呀、啊。 咁你用返呢條 line。 唔係因為戴耀廷講呢番說話嘅時候呢佢哋喺度話佢欸使唔使綁埋手啊玩 SM 啊畫晒啲公仔喺度改圖㗎嘛。啊啊啊、喂而家人哋咪屈你囉。根本人哋一早預咗人哋即係有社會經驗唔係盲目黑漆㗎嘛。係、咪有多少社會經驗嘅人都知道喂，人哋系会作啲嘢出嚟生安白做屈你系暴力噶嘛？所以一早已经讲到明，费事有位俾人入，咁嗰啲傻閪撚屌盲目黑柒就出嚟讲，诶、哎、又话玩 SM 啊，不如绑埋手俾佢啦，咁样戴埋口罩啦，咁我戴埋嗰啲使唔使帮你戴埋精操带啊？系嘛？咁但系咧，你见到佢嗰日嗰个叫做蓝红镇嗰个表现咧，哇！真系我谂啊，真系香港嘅英国人都会蒙羞啊！教出一啲咁嘅狗啊！ 蓝红镇可以讲好多嘢都系连事实上都唔啱。连戴耀廷都爆佢， 系啊， 戴耀廷已经系唔会爆人噶 啦，系啦、啊，全错嘅嘢，即系咧，佢系根本喺公众面前出丑嘅嘢嚟嘅，即系你见到一个老嘢，我曾经受过港英教育，喂，佢真系讲出嚟咧，英国人都觉得唔好意思要讲 sorry 嘅，系 apologize 唔系 sorry 唔够，系咪？ 所以咧，我觉得咧，搞社运咧，或者要搞去到呢个咁关键嘅时候，占中有个咁重要嘅嘢咧，你系要有啲智慧先可以出嚟讲到嘢咯。你王杨达，你好。 好啦，你批评戴耀廷冇所谓，我哋占中系我占中后援会嘅成员啦，我哋都系批评戴耀廷， 我哋都批评佢嘅， 但系我哋系。基于一啲道理啊！ 我哋系想佢，唔系我哋系想佢去行正途嘅方面。 我哋恨铁不成钢啊！ 系冇错。 你黄杨大系乜嘢啊？你咪好似李师傅黄毓民咁样。 我以为你话李师烟， 李师烟、啊， 李师烟黄毓 民，同埋郑耀堂咁样样咯，成个饼印咁啦，黄毓民同埋郑耀堂咁样，佢真系想嗰件嘢死啊嘛，往死里打就系你呢啲咁嘅人。 唔系，即系我听下听下咧，我系谂唔到佢哋条 line 到咧，而家想点剔。即系到底佢哋而家嘅主张系咩咧？其实系冇嘅， 佢哋想戴耀廷拥抱 咧，又系朱，跟住戴耀廷又系朱一样嘅对手，就讲呢啲咯。咁但我听嚟听去，我系听唔到，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戴耀廷 其实咧， 对我对于好多温和香港人嚟讲，佢嗰啲讲嘢都算好得体，我觉得 OK 啦。 其实我要同戴耀廷讲声加油，因为咧你唔使惊啊，戴耀廷。有周即系周融呢啲咁嘅人渣咧，有阿黄毓民同黄杨达呢啲咁嘅队友喺度咧，你系好安全噶，你系唔需要惊噶，即系民情系喺你依边嘅，肯定唔会喺周融、黄杨达同埋陈静心嗰边嘅，你放心啦。 我哋批评戴耀廷系想去坚守公民提名，要坚搞占中。 系 你黄杨达，你系啲乜嘢啊？黄杨达， 蝗虫咯， 蝗虫达啦嗱。即系咧，我其实好了解佢哋嘅心态。佢哋咧就系喺22,000点嘅时候沽咗期指嗰啲人， 我俾人哋夹紧仓， 一路咧都一路都唔相信个市会升嘅，边有可能升啊？大陆嘅反贪，大陆嘅反贪，啲经济点会好啫？唉，你香港又出辣椒，地产股点会升啫？哇，就系俾人夹到爆。劫到23,000点都唔会屈服嘅，到到而家24,000几啦，更加唔会屈服啦，仲追沽添， 继续追沽， 而家只有追沽嘅啫。嗱，我以前有 补仓唔掂啊，咁样。 我有个 friend 咧，就系2007年就系追沽有个上海婆嚟喺大福嘅，咁由23,000点俾人沽到30,000点啊，补咗72,000，补真系啊，补咗7,000点落去啊，一张期指补350,000落去。 哇！ 到到之后咧，嗰日嗰次佢问我。好唔好继续啊？我输咗350,000咯，咁我话喂，你云你坚持咗咁耐啦，唔争在啦，一张咋？一张期指输咗450,000，连埋10,000蚊按金咧，输咗450,000。 佢不断补 嘛，补仓 补 死个大佬， 不断补嘛。嗰阵时九月踏入2007年9月咧，一日升1,000点。 系啊系啊， 佢每日朝头早有个电话就系郑健康打嚟嘅， 系保持 一日 升 系 1,000， 一日800，1,800，跟住跌翻几十。 咁佢咧就一路追沽，咁我话喂，你还定都系咁啦，唔争在啦。输多1,000-2,000点俾佢，喂，佢真系坚持到317，翻转头，但系27,000就平咗啦，怼落嚟27,000嘅时候平咗仓。 喺成功之前，我哋绝对不要放弃梦想。 冇错，沽期指一样。嗱，你而家千祈唔好，喂，千祈唔好支持翻公民提名，唔系、啊、你作为即系建制派，你千祈唔好支持翻公民提名啊，大佬，我哋唔知点算啦。 你嗰阵时讲系个上海婆咧，不断接到电话咧，系有人叫佢补仓咧， 系。 咁学老人咧，系咪不断打电话俾方向部帮我补仓？冇钱啦，冇钱咁样。 佢又唔需要 30,000一个月啦嘛， 20,000 一个月。 即系我收到消息咧，未必一定准噶，我净系收到消息200,000啫。 路边消息 系路边社，即系路边社。琴日有个马交 friend 打嚟咧，都话即系单嘢个佢嗰单咩贵宾厅乞衣事件，就系发生喺2000几年咧，即系10多年前嘅普京。 咁好耐 嘅。开放赌权前后咧，咁当好似系之前添嘅，未必系之后嘅。咁咧就当时有个葡京4楼有个叫宝岛厅嘅，咁嗰度我都未去过，因为见到宝岛咁嘅嘢嚟，谂住台湾佬噶啦，咁咪唔去咯。咁就系、是、发生咗啲事啦，就俾人赶咗出嚟。咁人哋落咗 order 就唔俾呢条友入去， 即系 blacklist 咗。 blacklist 咗。咁当时因为冇得拣啊嘛，你何生大捻晒啊嘛，咁啊佢 blacklist 咗，你即系唔使过澳门啦。所以有好长时间佢都冇喺澳门出现，就学人去咗拉斯维加斯啦。 哦， 系。 但你又讲到啊周融咧，唔系你讲到啊黄杨达咧，就好似孤军旗帜咁样样啦。你唔知啊，俾人夹爆， 俾人夹咗几千点啦。 咁周融咧，我想讲下喎。 系 周融咧，而家攞住个居英权咧， 系 即系其实佢又好似咧， 唔申请 攞咗呢个科伦咁样样啦。 系 科伦系 option 啊，攞咗张 option 啦 ，option 咁样样啦。 就你赌记啊， 当港股跌嘅时候。咪行使呢个 option 咯，即刻入晒啲英国货。 系， 我就系睇住你香港几时跌。 系， 咁到跌嗰阵时咧，就为自己买翻个保险，即刻成为英国公民，嗯， 啊，即系做套做套凳啊， 系啊， 套凳啦， 啊，套凳啦。一方面咧就买现货，一方面系高期指，即系好似基金经理咁样啊，咁，嗯，啊都好稳阵噶，系嘛？但系咧有一样嘢佢计漏咗啊，就系而家传媒好发达噶。你仲有一個英居英權咧，咁人哋會問啊嘛，話英國人周容，咁你而家你又話要咁愛香港，咁你應該要放棄啦。喂，你第日唔好申請翻喎，大佬，你又轉頭轉個頭，有啲咩細息唔對，你又申請翻居英權。喂，到時英國軍情五處唔會放過你嘅喎嚇。 居英權， 當你宣誓，當你宣誓效忠女王嘅時候，屌你人哋係踏柒你嘅，真係嚟係嘛？ 保護啲嗰陣時出嚟係要保護啲港英餘業噶嘛？居英權 係 出嚟呢啲嘢， 係啊係，佢就其中一個港英餘業咯，好似南紅鎮呢啲啦。 啊， 当时呢个系堪称比北斗之权更强嘅强权法嚟噶嘛？ 而家共产党系 啊，共产党就系利用你啲港英余业，即系阿教主都有讲啦，老爱国啊，不如新爱国； 新爱国不如不爱国； 不爱国咧就不如呢个 忽然 爱国；忽然爱国不如港英余业反中乱港。而家我有一个新嘅 level， 系 反中乱港不如本土用武，话俾你听， 好嘢喎， 系。 系啦，咁呢个同埋喺呢个喺呢个， 喂，今日睇到最新一样嘢，能去打断你啊！陈云咧，佢话我哋系唔反，我哋系唔反共啊，我哋系反美嘅啫，我哋咧唔应该反共，我哋应该咧就系同共产党区隔嘅啫。喂，共产党，你一系啊帮佢含卵，你唔帮佢含卵，佢就刮柒你噶啦！而家边有得唔含啊？你谂住同佢区隔啊？唔得噶，系连唔含卵嘅权利都冇而家，系咪先？所以我话呢，這个即系啲人话陈云系五毛咧，我初初唔信，而家信到十足。佢唔系五毛， 佢 系五蚊。 佢今日写乜 Q 啊？咁先又，我叫又写几幅嘢。 系啊，佢咪话我哋唔反美噶嘛？咁，马敬 反翻 咪 反 美？佢哋唔反共，系啦。咁啊，马敬东豁咗出嚟，咁啊，本土民主反共嗰个照计同佢划清界线。 嗱，我话俾你听啦，我即系都叫做熟悉教主嘅为人啦，即系佢听过好多，听即系各位教教徒啦，系嘛？ 系。 咁啊，教主点样讲咧？ 系 我系佢点讲咧？嗱，我同陈云咧。就係有一啲意見上分別， 沉啲， 但唔同。我哋咧為咗呢個本土民主反共嘅旗幟，我哋都求同存異嘅。 嗯， 我呢個咩？ 怪之得啦，佢同曱甴啊，馮檢雞都係求同存異嘅，一邊又傾又砌， 好多嘢都求同存異咯。 咁但係點解嗰陣時要拔筍咧？ 郁文冇拔筍嘅，话俾你听，郁文 自己冇咯， 佢 自己冇嘅。 佢 嗰阵时喺人民力量里边，嗰阵时成我唔明白，佢又话拔筍，但后屘点解佢自己喺度种筍嘅？ 系 合作啊嘛，而家佢觉得冇问题噶。 唔系呢啲系好好，即系点讲啊？叫迂回斗争。 我真系到依家我都唔明白， 叫迂回斗争啊嘛？你明唔明啊？喂，首先佢指使啲人去偷录阿恩生讲，跟住咧就同阿恩生讲扮 friend， 跟住叫刘家雄小心恩生讲两公婆佢有 hit 单 agenda。喂，打三手牌得啦，咁你两手啫，好实好小事啫嘛。 咁啊，我哋就唔好再活喺教主嘅阴影底下啦。 我哋但我哋黑暗角落嘅老师。 好似阿院长喺 Facebook 今日就话喺有人喺暗角落打飞机， 阴暗嘅角落打飞机。 系 好啦，咁不如我都想讲下，即系警察今日咧，我真系觉得好感触嘅，见到警察蓝帽子咧沦落至咁咧，要沦落至喺寻日咧。要保护一啲反 占 中附镇中之流嗰啲咧，即系根据即系我哋都有喺铜锣湾闹市咧都开个街站啦，宣传占中啦，咁我哋就系俾成班附镇中啊嗰啲爱港之星啊嗰啲去围我哋，得两个散仔军装喺度叫我哋大家冷静啲，大家冷静啲，我哋边会 叫冷静啲啊？即系唔系保护嚟嘅？ 唔系噶，即系围住我哋系咁屌噶，俾人 系 啊，屌到面黄嘅其实系得两个散仔军装。佢叫大家冷静啲啦，唔好企咁埋啦。哇！寻日真系犀利啦，我哋英勇嘅香港警察一排咁样，去帮呢一班流民、漫无呢一班见钱开眼嘅乞衣，呢班真系乞衣嚟嘅，拗烂脚嘅乞衣，去帮即系帮佢哋维稳。我真系想问下呢班警察咧，即系你侮辱咗你条要制服啊？呢班警察 咁佢到制服都本身都系一个耻辱嚟。 我而家深圳嘅公安嘅制服同香港警察一样噶嘛？ 嗰个电单车， 系 电 单 车。唔系，第日咧 即系英一同。 唔系啊，第日你譬如啲高官咧，即系调翻转头俾嗰啲车车死咧，就唔好怨啦，人哋唔认得你，系嘛？咁啱你啲局长，喂，你知好多啲局长、副局长冇人识噶嘛？系嘛？喂，出街俾大陆公安车死咗，喂，你千祈唔好谂住 剪咩两下， 你去浩源啊，差唔多啦，嗱，可以帮你申请浩源。 因公殉职， 阿刘冠全成日出啲图咧，系嘛？帮你申请浩源啦。 即系你呢班警察，你觉得而家今日自己好威，好有正义感，好有光，即系好有光环喺度做紧呢啲咁嘅嘢。即系对第时咧，中共全面掌管香港嘅时候咧，你系佢哋只尿壶嚟嘅啫。用完你就收埋喺床下底，踢埋一二边噶啦。 系 中共面对呢啲即系 系啊，好多嘅港商都系啦。依家嗰啲港商咧，佢以前系觉得系改，即系俾大陆咧，即系中共收编嗰阵时候咧，好过瘾。你见到啊，而家李生啊，李首富吓。喺逐步俾人層 次，係 啊，逐步俾人層次， 離開香港咯， 係啊，咁樣跟住啊， 唔係啊，李生其實都嗱，佢賺夠咗噶啦，佢喺汕頭搞嗰個汕頭大學，喂，佢投資$1出嚟，賺翻$5落袋嘅，你知唔知啊？啊，所以咧，佢係冇蝕底嘅，俾共產黨噶，不過只係去到80几岁人個面就冇，即係冇以前咁巴閉咁解嘅啫嘛。佢斗領都冇蝕噶，佢賺得噶。 汕頭大學賺得咩？ 賺得，喂。佢呢个人嘅性格，捐$1出嚟要攞翻$5着数㗎嘛，你估嗰啲钱白捐㗎，佢喺大度搵返㗎嘛。 即係潮州人，我觉得真係做呢个生意呢，真係有佢哋一手啊，潮州人。 係梗係啦。 通常攞一辈潮州人嗰啲做生意都做得好得。 係啊，汕头大学有个好出名教书嘅人喎。 叫咩名字？ 叫做近帝强咯，就系我哋伟大嘅阿近讲两句嘅爹哋啦。 哇，真 好出名啊！ 虎父有犬子，阴公阴公。系啦，喂，咁啊，讲翻最 hit 嘅话题啦， 系啊， 咁啊，嗱，主场新闻咧，突然间礼拜六，咁啊话唔 捞啦，话结业， 话结业，咁佢结业咧都好即系突然得嚟咧， 有啲神奇。 佢唔系话停暂停嗰个网站运作，系之前嘅文都话删晒嘅，即系睇唔到。 系啊， 咁嗱，我哋如果照咁理解，即系照我哋自己即系正常人分析咧，咁肯定系受到共产党嘅压力啦。 系， 因为佢本身阿蔡东豪系精电国际嘅 CEO 嚟噶嘛。 嗯， 咁你公司喺大陆有咁多生意，系嘛？咁100几亿市值嘅公司，咁人哋喂老实讲，实练得住你嘅春袋啦。你有个仔大陆贩毒啊，都练得到你春袋，何况你有咁大嘅生意，系咪先？咁嗱，练得你嘅春袋，咁啊，梗系要你删咗个站，连埋啲文章都冇晒噶啦，系咪？咁啲人就话喂， 所以好怪，佢系连喺度唔系就咁停咗喺度，佢直情系啲嘢要 delete 晒 ，delete 晒 呢样嘢系好怪， 因为咧。即系呢两日咪好多嗰啲铺天盖地嗰啲网开嗰啲 page 开出嚟就话要咩又话支持主场又话要又话有啲人又屌香港人啊！我见到有啲好好笑就屌香港人，诶、哎、你哋呢班捻屌钱你又唔愿俾，你哋有冇俾过钱？你有冇 click 过里边广告睇啊？根本唔系钱嘅问题。 捉错用神、 啊。如果系钱嘅问题就好容易解决啦，唔使删啲文噶。喂，佢直情话我哋而家捞唔掂啦， 科水 由今日开始。不如大家人夹几多钱？好似 自己有， 好似啊 D100 咁样， 自己有 新嘅如来神掌出嚟，咁大班人捐钱啦， 货金咪得啦， 系咪？货金咪好，或者卖股嗱，我哋咧就将佢股份攞出嚟几钱？ 所以唔系钱嘅问题， 一啲都唔系钱嘅问题啦，即系好简单，啲人系捉错用神嘅，绝对系一个政治压力。咁当然佢有人就揣测佢上一两轮就话失踪咗一个礼拜啊，啲人话揾唔到佢嘅。 咁似之前习近平失踪咧？ 系咯， 系咪人搞政变啊？ 系咯， 林志 绑架咧，即系我觉得唔好即系，当然啦，头先 Tony 兄讲过啦，而家好多人咧就想有心或无意咧 spin 咗去第二度啊，即系将呢一样嘢变咗唔系一个政治事件。 系， 咁佢哋就想将蔡东豪啊描写成一个见钱开眼嘅商人啦。喂，如果真系做传媒，有边一个赚到钱噶？仲要系网上传媒， 系 咪？ 冇错， 系你 即系搞呢档嘢，搞呢档嘢已经系输咗输噶啦。 系啊，就点一开始又唔会搞啦，为咗钱嘅话， 绝对唔系为咗钱嘅。 啊， 但係佢受到嘅壓力呢一定係好大嘅利益，甚至乎佢人生安危，咁所以先至咁啦。咁另外又話另外一個佔中嘅簽咗死事嗰、那個阿徐少華，又話失咗蹤一排啦，唔見人啦咁樣，咁唔知究竟係咩事，大家都唔知咁。 不過呢個佔中十死事好似喺呢個曝光上都真係減低咗好多， 減低咗好多。 基本上整個佔中三市個領導位置都係冇咗咁多，即係冇咗好多嘅。 唔係自從因為去到 D Day 之後打直情呢十死事都好似冇乜點見佢鋪頭喎，直情。 因為 D Day 個運動去咗學生 ，D Day 有冇嚟啊？ 唔係，佢哋有嚟，但係你阿、啊、B T 講得啱啊，成個運動嘅焦點去咗啲學生度，去咗學聯同埋學文。 學聯學文。 咁而家即係嗱，上個禮拜我都收到消息咧，就話而家某啲某一位地產商即係以前就支持唐英年嘅，而家倒過咗去梁振英嗰度嘅地產商啦、哦，有錢人咧、就話抌咗筆錢出嚟，就要對付學文思潮同埋學聯。咁佢哋可能話周圍去派啲狗仔隊啊，揭佢啲陰私啊，睇下有冇啲咩，譬如例如啊 Oscar 同埋。 佢上個禮拜都有講 Oscar， 佢哋我其實我見到佢哋 Facebook 寫佢嗰日話俾人跟蹤。 佢哋係長期俾人跟蹤㗎， 跟咗好長。 黃之峰去到台灣都俾人跟蹤㗎，即係佢哋係長期揾人 mon 住你，睇下你有冇啲咩行差踏錯啊？Oscar 有冇同阿黃之峰拖手啊？諸如此類嘅嘢，咁影啲嘢出嚟啦。咁老實講，你話依班學生嘅純潔度就夠曬高啦。你想坦白講，你想有啲咩去抹甩佢咧，就唔係咁容易嘅。變咗佢哋可能要24小時去揾啲料咯。咁啊，或者都可以學下《蘋果日報》嗰啲作料都未定。咁當然啦，《蘋果日報》梗係唔係聖人啦，亦都唔係話一個好有良心嘅傳媒。咁但係到目前為止，同中共對抗嘅就得翻佢一個。我哋可以而家我哋即係你講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哋都要支持佢噶。唔通我哋支持個賣白粉嘅報紙咩？ 所以咧，自從2012年之後咧，其實我都話真係我驚落隊俾人打。 你啲數值夠我嚟 嘅。2012年之後都冇再買一啲蘋果日報啊、一周刊。不過近期都即係盡翻小力啦，廿蚊買本一周刊就廿蚊買本一周刊啦，係咪？即係我哋可以做到幾多得幾多。 咁你會唔會廿蚊買本《熱血少年》啊？ 其實我想20蚊貨金俾熱血時報嘅，不過佢又即 係 佢有廿蚊， 佢哋 minimum charge 係一嚿 嘅 ，minimum charge 一嚿啊，睇唔起我哋呢啲咁嘅小小。 你唔得啊！你行食個皇上唔會收你啲錢啊！ 唔係喎， 話俾聽啊，錢咧就冇記認嘅，邊個俾佢都收嘅，係咪？喂，共產黨員啊！喂，共產黨員郭少明嘅俾錢啊，芒果佬都收啦，有邊個錢唔收得啫？係咪先？ 係咪陽光 擺到明？擺到明係共產黨嚟嘅咧，係咪 陽光底下進行 㗎？陽光底下走來始終如一嚇、啊，你見唔到咩？ 講乜嘢啊？ 共產黨嘅錢梗係收啦，有咩唔收得 啊？ 有冇睇我節目啊？ 係啊， 你講乜嘢啊？讲嘢 系 阿 B 讲嘢喂，好攰啊！你 系咪比白雪更白啊？佢 系啊，要比白雪更白啊！嗱，我建议佢咧就用白猫就好去污啦，漂白都好得噶。 但芒果佬，我覺得佢應該夜晚咧，佢唔係好似我哋咁樣飲酒啊，或者飲汽水乜都唔係，可能飲漂白水喎、啊。 點解咧？ 咁可能日頭做衰嘢做得多嘛，咁夜晚要漂翻白佢啊嘛， 紅翻雲 喎。係啊， 其實漂唔白嘅，你知道啦，即係本身個顏色係冇辦法漂得白嘅嘢，咁你飲漂白水都冇用㗎，係咪先？ 不過我又想即係。講開主場又想講下啦，其實小弟都曾經投過稿去主場新聞。 咦？有啲咩事？哦，你背住我哋， 係啦，背住你哋。 唔係咁有冇俾人登出嚟啊？主場 咁有跟進啦，個編輯 啦。 咁就因為點解 有 啊？ 實知噶， 因為我篇文咧就即係批評呢個戴耀廷啊嘛，即係批評嗰陣時佢話。國際標準，我連湯家驊都擺埋落嚟呢個國際標準， 咁搞我哋嘅大教授 啦。咁所以可能小弟寫得差，先至冇跟嘅嘢，咁啊唔好揣測啦。 唔係，即係坦白講啊，主場新聞好多嗰個內容咧，我都覺得係比較和理非非，同埋係偏向民主黨一啲嘅。真嘅，我本身坦白講，我係從來都唔睇主場新聞嘅。但係即係你話佢。即係作為一個新傳媒咧，咁當然佢嘅結業同埋因為受咗政治壓力，咁我哋梗係要支持啦，係咪？ 我又覺得主場新聞有幾樣嘢係幾欣賞嘅，即係佢係首先香港而家兩大劍筆啊，連月珍啊，同埋啊林恆子先生嘅文章咧，好多時主場都會即係概括咗去截錄咗一啲俾我哋睇。如果唔係我哋呢啲咁嘅窮撚，即係點會訂到？ 如果你作為一個上網人嚟講，佢嗰個界面係設計得幾容易喎。 係啦係啦，即係852有報導。 你睇一篇新聞，亦都有相關新聞俾你揀，都係。幾容易撳嘅，的確係， 即係佢肯抌錢落去搞咯。 同埋真係好奇怪㗎喎，你話我睇呢個蘋果日報嘅嗰啲金融專欄啦，我係真係會透過主場睇，而唔會走去即係 click 入蘋果睇嘅喎。佢就真係因為好啦 ，Johnny 所講，即係個界面容易操作咧。 係啊係啊係啊 ，user friendly， user friendly 冇錯啦，唔似我哋嘅網頁啊， 即係鬧反艇喂。 所以你 Alexa 排名低咪就係咁咯，即係 啊。 同埋佢做咗餐 噶，大佬要俾錢噶，大佬 係要俾錢噶。咁蔡東豪而家冇錢俾啊嘛， 貨金 喎， 貨金俾邊個？ 蔡東豪，蔡東豪大把錢嘅， 貨金俾阿土， 即係錢就蔡東豪有嘅。不過問題就係而家你肯，就算肯抌錢落去，都可能人哋唔準你做咧，係咪？咁、有個即係關於政治壓力嗱，我哋依樣嘢咧兩樣，我你話信共產黨定信蔡東豪，咁啊梗係信蘇東豪啦。即係正如係咪《蘋果日報》同埋賣白粉嘅兩個之間，我哋梗係 收信啦。 相信蘋果日報 收信， 要 陶君衡會頂曬， 係咪 高花生台 阿飄直行開 始，同埋主場新聞做咗一件好有對於激進民主派好有價值嘅事啊！我記得幾個月之前咧，佢做一個表出嚟咧，就係、列曬所有議員嘅投票記錄噶，你記唔記得啊？ 哦，係係啊，呢個真係十分之 呢個真係真係貢獻良多。 呢、這個阿、這個、摩生咧， 我哋知道邊個原來係。即系名义上系民主派， 实际上系 建制 派。系啦、阿芒山就喺主场新闻嗰度咧，就露出嗰条尾巴嘅。 事源咧就系、我哋即系主场新闻啦，就记录晒所有议案嘅投票记录啦，就做咗一个呢、个立场比较左啲嘅，呢个立场比较亲民主啲嘅。 边个系亲建制嘅？ 哇！顶你个肺！到嗰阵时啊，我都仲系好支持阿教主嘅。 会唔会抹黑嚟噶？喂！ 系咩？ 你肥佬礼，你肥佬礼养住呢个蔡东豪吓、几廿万，俾住呢个财经版啲专栏养住蔡东豪， 你咪喺度搞鸠我 吓、你乜捻嘢人嚟啊？就系咁啦， 系抹黑 吓， 系咪咁啊？ 就系咁咯， 类似咁啦， 系咁讲啊。 唔系，即系我哋其实都知道佢好耐噶啦，不过我哋就冇话一个做到咁准确嘅数据俾人 看到，好有系统咁样做， 系啦，有系统嘅俾人睇到佢嗰个真正嘅身份啦。咁而家其实都几好嘅，即系将即系一个今次嘅占中好呢个六二公投咁啊，即系将所有嘅隐形同埋实际嘅建制派都 踢晒勾晒出嚟， 团结咗一齐，团结咗喺周庸为领导核心嘅一个反占中小组，咁啊，即系当然佢其实即系喺各方面嘅媒体好积极配合啦，有《热血时报》啦，有《东方日报》啦，有《文汇大公》啦，咁样即系有呢几个建制派嘅喉舌咧，咁令到我哋都即系好清楚明白。嗱，加上梁振英企埋喺佢嗰边，系咪？ 即系梁振英去签咧，系令到成件事系好明朗嘅，我觉得。 啊，梗系好事啦！ 即系你动员成个政府嗰个公权力去。去加持呢一樣， 唔係因為你坦白講，你梁振英係代表乜嘢啫？你係代表共產黨嘛？ 拍講呢個 嚇，經濟 係呢個周庸咧，即係你唔好以為自己做完呢件事咧，下屆政府俾個官你做啊，又係啊，用完你之後就當你搖壺，當你臭四劈埋你一邊。你周庸乜嘢新鮮蘿蔔皮啊？你覺得你做到局長咩？ 唔係你又冇讀大學。系咪、 啊？你连香港电台嘅广播处长你都做唔 系啊？你起码读个珠海书院先啦，系咪先？你 仲要全部系啊嘛？ 系啦，你 仲要王教授教， 你起码读过呢个 My Radio 媒体全方位训练班先啦。 冇嘅，即系我好睇唔起周庸呢啲人，呢啲学历咁低嘅人， 系啦。 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讲经济啊。 好。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是郑经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又是我花生谢志峰啊。我好多身份咯、啊，而家除咗 YY 之外， 是 都系呢、這个搏击会。 嗱，有人叫你做加速版梁家杰， 加速版梁家杰。 嗱，我哋咧要嗌个口号， 系 结束老甲专政， 系 追究投诚责任， 真系要追究。 点解咧？我哋见到阿罗志光咧，佢出嚟讲嘢。 喂，好似幫港出聲喎、你啲激進派騎劫咗嗰個民意。 佢講咩？佢即係嗱，我睇節錄啦，佢講幾樣嘢啦，就話你哋激進派咧騎劫咗而家成個香港民主進程。咁咧，佢哋令到大部分嘅人咧冇得出聲，啲溫和派。咁佢講啲嘢係真係同阿張榕好似喎， 一模一樣咧，幫港出聲咯。 係啊， 我覺得呢啲咧，即係呢啲咁嘅理論咧係好錯嘅。點解咧？你其實係講緊話，因為一個人嘅道理講得好聽啲，講得啱啲，啲人覺得合理啲，你就話人，只要你唔公平嘅，你騎劫曬成個輿論啦。喂，人哋聽完公平競爭。每個各種嘅論調，大家爭取市民支持，到最後出咗嚟，九成嘅人真支持公民提名，支持要企硬，咁咪就係講 結果咯。佢要界定下點為止騎劫先。佢好似佢冇乜定義喎，即係噏咗個。 總之我競爭，我競爭輸咗俾你， 佢輸咗就係你騎劫咯，即係啲人喺度比武，明明自己輸咗，你黐住自己武功高強啫嘛，你夠膽唔好用武功啊， 夠膽唔好用手，翹埋雙手， 你夠膽你封住把口同我辯論， 你夠膽唔好用， 係啊，你夠膽唔好用武功啊，咁比乜撚嘢武啫，係咪先？你又嬲人哋比武，屌自己技不如人，你又叫人哋辯論，原來自己唔識講嘢， 搞清楚事實先，你啲溫和方案咧喺 D 投票輸撚曬啊嘛， 喂你仲好？讲你所谓嗰啲陈方安生啊、汤十七啊嗰啲咁嘅唔系因为佢攞嗱，因为佢攞 七票， 汤十七票， 汤十七系啊， 攞咗十七， 唔系衰十一啦 吓，2020咧， 嗱好小心啊嗱，即系唔想收信啊嗱，喂你成个苹果成个明报喺度同你铺天盖地、乐此不疲咁样同你宣传呢啲咁嘅温和方案。你同即系绑住只手同你打交嗰个系激进派，系公民提名派啊！阿罗志光 绑住双手双脚，好似鬼仆咁样啊！ 头取堪赢咧，结果 唔系咧， 其实德国队嚟， 你丑唔丑噶？罗志光 用条边都边赢你系嘛？鬼仆咁， 你掌握晒成个泛民主派嘅舆论机器，主场你又可以出到文，系咪啊？我一啲小人物投稿话想批评阿戴耀廷嗰个咁嘅 D day two D day 三嘅即系做法，都即系。可能自己小弟寫得差啦，都出唔到嘅。喂，你而家喺度講翻啲嘢，你知唔知醜啊？ 咪喺阿羅志光喺呢個時候講呢啲嘢，即係佢想暗示啲咩咧？ 佢想叫阿 Donna 退黨咯，因為佢知道，因為佢 嗱、我哋趁 Donna 唔喺度，一定要講下佢。 因為佢諗住準備投誠啊嘛。咁我哋咧係嗱，我係支聯會嘅創辦人嚟嘅，因為我係 資解 香港市民資解未共賣港政棍聯合會嘅會長， 簡稱支聯會。 冇錯啦，支聯會。咁你 我都係你組員嚟喎， 係啊，你 我係召集人， 你係副召集人， 你我都係當年以呢個身份加入民主黨力量。 你唔係蔡耀昌，你係蔡東嚟， 係啊，我都係支聯會嘅負責人嚟。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就追究投誠責任，就要 Donna 咧就退黨。 嗱，咪先，即係 to be fair，Donna 上次唔係咁講嘅 ，Donna 佢唔係話投誠我又退黨，佢話、如果再密室談判。我先退党嘅、 喂你不如咁样讲啦嗱如果佢密室谈判 如果密室谈判 如果你又投咗票、如果你又过咗一个呢系低过门槛1%如果没梁振英2017年再选过如果乜乜乜乜如果乜乜乜乜咁我就退党即系加十几廿个条件。 唔系冇咁上次唔系咁讲。 你要列个清单出嚟。 我帮阿多拿辩护下先系咪 咁你都要。 即系冇阿刘慧卿都讲过话如果嗰、那個超級功能組別個門檻太高，譬如壓職嘅， 佢引咎 下 台嘛，唔係佢冇話辭職，佢引咎下台啫嘛。下台意思係點咧？係升做民主黨副主席，升到民主黨主席咯。 有曬 track 因為佢下台嘛，佢唔做副主席啦嘛，咪下台咯。咁咪做翻主席咯。喂，引咎升職呢啲嘢咧，除咗民主黨之外咧，香港政府好中意噶。逢係啲冚家產咧，做啲衰嘢咧，冇幾耐就升官噶啦。 我都仲未同民主黨計數。講真，點解今次嘅呢個反佔中嘅呢個運動咧？其實你唔好話人哋做馬啊，即、就、係、是、做呢個好多水分啦、真係有好多阿公阿婆咧，或者一啲家庭主婦，或者一啲真係中產啲嘅，對政治冷感啲嘅人，都真係會同你走嚟簽呢個反佔中。點解啊？你民主黨？加埋其他泛民嘅衛星組織，過去20年霸佔曬成個區議會嘅地區嘅資源同埋、 包括呢個咩啊？民主黨、支聯會、教協三位一體，而家因父及子及聖神啊！嚇、我就嚟即係嚟而家喺度耶教化，我就嚟追擊呢個陳日君。 我同你講， 追緊啦，陳日君追緊啦， 追擊緊啦。喂，佢已經代緊代喂。 喂，共产党三字爱国教会啊，都未去咁样追击陈日军啊！而家汪生咧接咗呢份 job 嚟做，好似 你抽水，你又抽水又抽到我， 接咗三边啊！ 咁因为佢谂住汪教可以同呢个圣公会争上位，成为呢个香港第一 教 会、 第一圣 教嘛？ 香港第一圣教系嘛？ 系啊！ 香港第一圣教系边个？ 即系文成武德一统江湖嗰只 东方教主。 喂，唔系、哦，如果你话讲 一统江湖， 如果你话讲宗教咧，我今日咧。喺呢、這个即系同呢啲比较上贴近国情嘅朋友咧，咁啊食饭，咁、因为你之前咧，譬如系之前咧，你哋大家都知系有几个中央委员会嘅即系中央委员咧就落马，系咪先？咁、样咧。咁今次四中全会嗰阵时候咧，就会补选一啲中央委员嘅，其中一个啊，就系、是、呢、這个阿邝保罗咧嘅上线啊，即系佢嘅老死啊，呢个系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将会由呢个中央候补委员变成呢个正式嘅中央委员。 哦、 哇，难怪呢排啊，抗啲宗教团体咧个个争相变宗啦。 没有共产党，没有如来佛祖啦。 系啊， 第一第一第一咪咪咩咧？喺圣公会度挂个横额，没有共产党，没有耶和华。 系啊， 系嘛？没有共产党，没有英女王。 咁如果喺呢、這个普罗政治学院嗰度，会唔会没有共产党，没有黄毓民啊？ 唔得、啊，黄毓民与共产党同在。 阿门， 柴木板， 柴木板。 不过讲翻啦，我未讲完嘅，我未 系咩 resume 翻而家，我哋咁喺度，你要习惯下啦。 系啦， 城市论坛你喺度， 系继续。即系过去二十年啦，你应该好把握呢啲咁嘅议席咧，去做一啲民主基建嘅工作。呢、這个亦都系即系所有包括涂君衡啦，话点解我哋要 做咗阿涂， 我哋要保存住民主党，因为咧到最后咧六四派街招啊，七一贴街招咧，呢啲民主基建工作咧都系要靠民主党嘅区议员做。但系喂，见到啦，廿年之后， 佢哋冇做过基建工作， 成班咪又系成个社区都系一啲麻毛咯，继续存在噶、我住嗰区。过去二十年都是民主党区议员去把政的， 可唔可以透露系边区啊？ 我翻头讲啦吓，都系民主党去把政嘅。咁但系我未见过佢为任何嘅政治议题摆街站啦。 冇 嘅， 冇嘅。 未冇为任何 真系冇。 但坦白讲，民主党咧系除咗每年嘅六四议题之外咧，佢同民建联系一模一样嘅，冇分别嘅。 系咯， 佢哋都 系饼种包啫嘛。 冇错，以前住嗰度楼下都系噶，长期有话兄姐嗰、那个banner 喺度噶，但系佢哋讲政治议题完全冇噶，争取民主完全冇。 冇嘅， 唔需要 嘅。佢哋同民建联一模一样嘅，即系咧阿汪生咧嗱，以前咧我哋分别。民主派同埋建制派同反对派嘅分别咧，就喺六四嗰度出席议案啦，同埋投票咧。 呢个汪生自己讲噶， 或者默哀咧。嗱，今年咧，汪生都已经直情唔再办啦， 系 缺席咗喺六四嗰个默哀同埋投票。咁喂。即係佢都擺到明話俾你聽啦，即係啲人咧， 建制派 唔係，即係勸啲人咧就唔好話即係一廂情願啦，因為咧第日咧你嘅感情付出咗咧，你想攞翻嘅時候咧，我驚你做傻事啊，攞把刀去捅佢啊，去批芒果啊，即係做埋啲即係蠢事咧，咁唔係咁好啦。 即係講真，歐樂軒、Donna 呢啲民主黨員。如果你哋即係你哋嘅黨友，你哋肯每個禮拜揸住支咪，好似我哋佔中後援會咁樣開街站，講下點解要民主，點下講下點解要政黨輪替，講下點解功能組別不公義， 即係教育下香港人嗰個民主基本嘅知識。佢哋其實冇做過真。 咁我會對歐樂軒要求高啲，因為佢已經係現任區議員， 代緊兩皮嘢一個月噶嘛，有資源俾你請助理噶嘛。有資源俾你去印 poster 派街招㗎嘛。 咁唔係佢哋工作係服務社區，咪社區嘅人唔鍾意。 你個講法唔係咁㗎嘛，民主黨個講法我唔單止服務社區㗎嘛，你唔可以追擊我㗎嘛，因為我仲要係同你做一啲民主基建工作㗎嘛。 係，但係民主基建工作就二十年都冇乜點做囉。 咪變咗呢個反佔中，我哋今日見到咁嘅今時今日咁嘅局面出嚟囉。 咁唔係呢個局面呢其實都唔係好壞嘅，即係起碼梁振英幫咗手啦。 不如咁啦，如果當南退黨，不如你去追擊佢啦。就交俾你啦！ 哇， 呢个人民力量后生仔， 哇你真系摆我上 台，你讲咁义正言辞啊嘛， 系啊，算啦，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讲啦， 你讲嘅啫，我都系讲下啫， 我讲下啫。 喂，咁啊，啲网友叫我哋讲下啲经济啊，讲下股市同楼市咧。 真系要讲， 咁啊 讲 真，即系讲股市咧，就最近已经系创咗四年来嘅新高噶啦。因为咧，每一次去到24000点就翻转头咧，咁今次突破咗24000，仲冲多咗几百点啦。咁啊，楼市亦都系创咗新高嘅。咁啊，好多嗰啲屋苑咧，二手屋苑嗰啲成交咧，全部创晒新高。咁啊，尤其是嗰啲细单位啊，因为你计翻个尺价咧，好多啲300尺实用， 过万。 过万不嬲都过万几，而家去到15000-16000噶啦，即系由13000-14000冲咗上15000-16000啊咁样。 你讲紧港岛区，我讲紧新界区。新界区系好夸张啊，大佬， 即系港岛区 6000尺嘅就本来。 系啊，咁唔系，咁啊嘉湖山庄仲有啲6000几蚊尺嘅，即系讲实用啊，实用6000几蚊尺，咁唔系全部。 我发现咗有啲地区零售严重啲嘅，我发现呢个东铁沿线嘅嗰啲物业系升到黐咗线，例如大埔啊、沙田啊、上水唔使讲啦，上水一早已经系破晒顶噶啦， 大围咯。 系啊，所有东铁线沿线嗰啲屋苑都升得好犀利。 我唔使讲呢，有条东铁啊嘛，咁交通方便系其中一个，因为你交易成本低嘛，系咪？咁点解香港啲楼会升得咁犀利？之前我一路都讲，其实讲咗大半年噶啦，即系香港嘅楼系冇得跌噶。咁啊，唔好你哋唔好信苹果日报啦。 中又中， 苹果日报都冇话畅淡。 其实呢样嘢好睇，即系啲。一个基本性嘅问题就系呢个货币供应啦，我哋 冇错啦，因为咧老实讲啊，你嘅利息咁低咧，你系冇诱因去令到啲人卖楼啊，加上咧依几年即系依十年八年咧，香港政府嗰个按揭政策咧系其实系保守到系极嘅极致嘅，以前1997年咧，点解啲人会爆得咁紧要，输得咁惨咧？系啲人系借大耳窿钱去赌孖展。咁你諗下爆起上嚟係咪會冚家產啊？而家呢唔係咁而家直情呢係攞啲釘出嚟買樓。銀行有100亿，咁攞一年有3亿嘅利息，咪攞3亿出嚟買囉，攞啲仔出嚟生個孫出嚟。咁你諗下 啲息都夠你買。 淨係即係息冚息，即係仔生孫，孫生息咁樣生落去。咁你諗下啦，嗰啲人点会死先得嘅？ 同埋我哋见系特别系海啸之后咧，我哋净系见到系呢、這个港元咧，俾人哋冲呢个强方兑换保证，然后金管局就印银纸，就掉落去银行体系嗰度，又接咗啲美金咁样。我哋系成日会系见到呢啲，我哋未见过倒翻转头药方兑换保证咧，系买翻啲港币翻嚟，跟住沽翻啲美金出去，我哋未见过，未见过出嚟注销翻啲银纸，就是、见到啲银纸慢慢喺度增加嘅啫。 不断涌入香港啲钱，因为香港嗰个经济同埋即系政治气候咧，即系相对系全世界嚟讲最稳定嘅地方。 系，同埋可以攞成为呢个中国嘅桥头堡啦。 系啦，咁我哋嗱，其实7月份我都讲过咧，有占领中环，香港想穷都难。你见咧7月2号之后咧，升咗几百，升咗几百点。 嗱，又其实唔系由呢个7月2号，其实系由6月最后一个礼拜，我哋开始见到强方兑换保证。不斷 touch， 跟住金管局八度入市。 7月1号嗰晚其實已經又有10几20亿入咗嚟 嘅 啦。 係啊，啲人係復有咁樣。 即係話咧，嗱，由六月尾去到而家咧，個市已經升咗2000点嘅啦，差唔多1000几2000点啦。咁啲人點解會入嚟香港咧？嗱，坦白講，香港而家係一個政治市嚟嘅，因為共產黨知道香港嗰個民心係對佢哋好不滿，所以咧係不斷泵水入嚟。其實就等於2003年沙士嘅情況，其實好相似嘅。逢係政治市咧，就大家唔好估頂啦。个顶系有排嘅，仲有排升上， 即系就好多钱入嚟，就系等你可能有啲咩政治事件发生，可能就即系喺度闹下底， 唔系闹底，唔系佢哋直情系要煲起香港嘅，即系当时佢喺3、4月份嗰阵时咪讲沪港通嘅，我睇大陆嘅政策咧，佢似系想取代香港，取代香港咧，你冇办法。坦白讲啊，你想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咧，就算炸咗香港，杀晒香港人，你上海都冇办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佢冇呢个法治啊， 因为你冇配套嘛，人哋唔信你嘛，人哋唔信你，你多钱都冇办法噶，因为你硬件冇可能噶嘛。 啲国内企业都仲系选择嚟香港搞 IPO 都系， 因为香港咧嗱，即系香港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系因为佢个软件系香港人啊，系受过英国教育嘅香港人，就唔系香港呢个硬呢、這个壳。 香港嘅學咧係值錢，但係 佢唔揀香港，佢寧願有時揀新加坡都唔會去上海。 啊，梗係啦， 上海上面個政局我諗都影響好多啦，即係唔知你幾時 唔係你唔知幾時，譬如依家譬如你上海可能係韓正簽文完之後，哇，可能第二晚咁啊俾人打撚咗嚟話佢雙規咗。 係啊， 咩廣州嗰陣時有萬慶良，係咪即係 有咩人雙規？大佬， 即係好多人，譬如去即係香港人喺廣州做好多生意啊，或者啲商家同好多啊萬慶良嗰啲丟完之後。可能丢完之后，喂，佢双规完之后，啲嘢全部唔稳认噶。 仲有你谂下啦，阿陈良宇喺运喺佢系个系咪即系去啱啱嗰啲去运动会啊？喺运动会剪彩，转头下昼就俾人拉咗， 双规咗， 俾人拉咗去啦。喂，咁你谂下，嗰啲人点会对你有信心啊？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文化嘅根深蒂固嚟嘅，即系你可能话大陆有好多万个律师，咁但系其实冇一个系会有法治精神。法治精神呢一样嘢咧，系要我哋细细个知道公平 竞争，由细到大嘅，由细到大 的。我哋知道我哋系要讲道理去说服人嘅，咁样先至慢慢建立出一套咁嘅文化出嚟嘅。 系，喂， 香港就建立咗八年。 有网友话俾我知 chat room 冧咗，我哋嘅 chat room 系咪 咁大镬？ 二哥今日嚟到星期一嘅搏击会就梗系冧咗啦， 系咁啦。 因为佢政治能量比芒果佬强一百倍嘛。 政治能量太强啊嘛，干扰咗呢度嘅系统啊， 干扰咗。喂 ，chat room 冧咗，谂办法搞搞佢。 chat room 冧咗，点算？ 系、哎、啊，唔得闲，我迟下。 唔好留 chat room 我迟下应该会离开香港两个月去北大河游水。 你不如同阿彭丽媛叫阿彭丽媛叫阿习近平搞搞佢，唔好再叫佢攻击我哋个网站啦。即系你同彭丽媛有两句偈倾噶嘛？ 你 WhatsApp 佢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喂，嗱，咁我哋睇翻香港咧，点解嗱？其实同03年好相似咧，就系、是、每逢香港一个重大嘅政治危机咧，共产党就不断泵啲钱落嚟。佢系即系必要时，佢系觉得有必要时要炒起你。咁你谂下啲钱落得嚟香港，就唔系你上面必要时噶啦，佢喺香港已经炒定先噶啦。 系，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守嘛。喺香港揸钱嘅，唔通等你揿掣我先买股票咩、嗯？我而家扫定啦，你一揿掣我咪沽俾你咯。 咁个顶系咩咧？个顶就系共产党倒台之前嗰一刻就个顶咯。 唔系呢个就嗱， 呢个 就好难讲，因为咧可能会喺共产党倒台之前出现十个八个顶噶嘛，冇人知嘅，因为你股票系好快而家几个月就一个周期噶啦嘛，系咪先？ 喂，唔系嗰阵时咧，32000嗰、那个即系31900几嗰个顶。就是呢个温家宝外访咧， 港股直通车， 港股直通车嘛。 温家宝外访嗰阵时候， 我都记得。 跟住喺度拉紧筋啊，朝头早拉筋。跟住啲记者问几时港股直通车，跟住佢话冇啦。咁跟住插落嚟，系啊，温爷爷嗰阵时咪老人家要跑步。 哦，唔系啊，佢讲嗰阵时咧已经唔系最高位，已经跌到28000噶啦，再冧落去25000嗰下嚟。 唔系话冇嗰阵时，系因为佢喺外国嗰阵时讲冇港股直通车。 系啊，已经系过咗噶啦，已经系个港股已经冧咗落去两。 咁系咪又李克强又外访嗰阵时又拉筋多次啊？ 而家唔关佢事嘅，而家十全老人负责咁嘅经济。 咦咁样讲喎，如果佢真系共产党想买起香港咧，或者佢系会中意买啲乜嘢嘅资产咧？ 咁啊，梗系买你英国人嘅资产啦，梗系买你英国人资产啦。但系 唔通买翻国企咩？ 咪系咯，为要 泰股嗰啲啊， 泰股啊， 即系 类 似嗰啲，总之系英资嘅嘢，英资或者外资嘅嘢咧。但系嗱，另外一样嘢。亦都有啲基金经理咧，唔系大陆嘅资金，系即系外资咧，就会买翻嗰啲国企嘅，因为呢几年嚟咧，嗰啲国企咧系俾人估得好严重。 事实上又真系好平嘅， 即系估得好残嘅，因为嗰啲嗱，当然嗰啲 P E 系假嘅咧，全部都假账嚟。 个 P B 嗰啲好多低过一倍。 系啊，好多低过一倍。以前咧 P B 系讲三倍噶嘛。 系啊， 喂佢哋， 因为 expect 佢第日会上会赚大钱噶嘛。 系啊，咁而家跌破一，有啲系五折嘅啫。咁、所以咧，而家嗰啲外资基金咧就炒翻嗰啲低水嘅国企嘅。变咗咧，嚟紧国企同埋嗰个港股咧，我哋都睇高一线嘅，即系我估起码都冲到27800嘅港股。咁楼市咧，坦白讲啊，你一嚟楼市冇得沽空，咁啊嗰个嚟紧嗰个升嘅幅度可能会都几大下。 同埋个交易费用好高啊，楼市 系啊，你嗰个离任咧，即系 double 咗之后咧， 太贵啦，真系。 变咗有个问题就系咧，唔会有供应嘅，因为 入场个门槛好高， 因为唔卖得楼俾你啊， 不如你买第二间啦。 因为我卖俾你咧。 第二间就更加唔使谂， 唔系炒家，而家楼已经冇炒家噶啦，炒家去晒工商铺噶啦。咁但系楼嘅嗰啲用家咧都唔卖得俾你嘅，因为坦白讲啊，有多余楼攞出嚟卖，佢一定唔止一间屋噶嘛，佢 手上可能十零间，但系佢卖俾你之后，佢再买翻嘅时候咧，佢要俾 8.5% 利润。咁你谂下，佢有咩诱因卖俾你啊？冇诱因嘅，所以根本咧， 除非你升翻呢个 數，即系 嗱， 升都 卖 俾你 10% 都冚唔翻。 佢升十，你升10%，佢喺出面买亦都买贵啲啫嘛。变咗咧，佢系冇一个沽货嘅诱因嘅，即系梁振英呢个动作咧，跌市嘅时候咧就令到啲人浅踏而死，但系升市咧系。即系令到市场呢货干晒为止。 但如果佢哋卖唔出，咁我哋咪出租咯。咁但系又点啊？见唔到个租金系会即系多嘅供应下。 因为租金嗰个需求仲大过你嗰个供应咯。因为个供即系因为始终你嗰个需求问题嘛，系多人搵地方租。变咗租金咪落到咯， 租金市场冇反应，冇跟得咁贴嘅。对于嗰个楼市升值， 唔系你住宅咧，一般咧， 始终都系用家事咧。啲人又谂好多其他方法去处理嘛，例如即系你可能同嗰阿爸阿妈住，咁你住多一阵先噶嘛，宁愿唔租， 宁愿唔租咯。同埋咧，租金咧就譬如话你话住宅嗰个租金咧就不嬲都唔会话升得好离谱嘅，唔会话到咗期啊加你一倍咁啊铺位或者写字楼 铺位会啦， 只系咁啫， 加你一倍点都即走啦，大佬。 上个礼拜咧就我见到有好多报纸咧就话登铜锣湾有126只吉铺啊，创新高啊，又好恐怖啊。咁但系咧，即系我发觉呢啲报纸咧系冇落嚟铜锣湾行过街嘅。你一落到嚟系铜锣湾，你有百几只吉铺，你数都数到啦。即系逐只逐只数，我都数得出，系唔会超过40只嘅。咁啲人都唔知佢。 你嗰日好似都有讲话啲租金都跌翻，或者商铺。 铺系租金系见咗顶嘅，而家系回落紧嘅。不过回落到某个程度又有啲承接咯。咁当然佢因为之前升得太高 了，因为铺嗰个租就更加反映佢本身嗰个企业经营能力啊嘛，佢又赚唔到钱，佢就俾唔到你噶啦，宁愿 铺咧，佢亦都有喺嗰个升市嘅时候咧，亦都会有个日价出嚟嘅，就系咧佢预期咧嚟紧嘅生意会有几多 percent 增长，咁佢咧会以高于而家目前嘅价钱，即 系 好似买股票一样啫嘛，你嘅股票50个 P/E 都有人买噶，因为我预期佢有增长5倍嘛，咁我咪等于10个 P/E 咯，咁佢哋。嗰啲譬如你话嗰啲珠宝公司啊，嗰啲金行嗰啲一样，佢就 系 个预期噶嘛。咁当然啦，而家预期落空咗，好似六福啊咁样嗰啲，佢嗰啲业绩跌得好紧要啦。 喂 ，Tony， 我个问题咧就系、是、有个大学港大嘅大学教授啊， 系 就话咧佢有条 formula 咧系计呢个楼市嘅， 系 嗰条 formula 咧就系、是。呢、這個美國十年國庫債券premium 2厘咯，嗰、那個係咪嗰個樓市嘅指標？ 唔係，不嬲都唔係嘅。即係你見佢琴日啦，琴日好似鏗鏘集咪講香港樓市20年咯。94年美國開始加息，香港美國係聯邦基金利率加到6厘，香港係10厘，因為香港係 P 加噶嘛，當時係咪、香港係比美國高3厘，另外 P 要加1嘅，咁變咗當時供樓 唔係 ，I mean 嗰個租金啊，個租金個 U 咧。即平均香港嘅租金嗰个腰咧，系咪美国国库债券嘅？如果嗰个腰系 under 美国国库债券，依家嗰个十年嗰个腰两厘嘅话咧，就会系楼市见顶咧？ 唔可以咁讲嘅，因为咧，以往如果你喺香港供緊10厘嘅时候咧，一样讲翻嚟啦。如果我供楼要10厘嘅，我收2厘，梗系扑街啦。系咪？问题而家供楼系唔使2厘嘛？咁你如果系供楼，我借钱翻嚟，系咪仲平过佢？系咪？咁你谂下啦，系一样啫嘛。即系好似2009年啊，雷曼爆之前啊，有个师奶仔嚟问我咧，喂，而家银行有啲债券好抵，有成9厘、8厘、9厘，我买唔买好？我话梗系唔好买啦。你摆银行几钱利息啊？冇咯，咁系咯。 边有咁大？ 都有1厘嘅。咁我调嗰阵时，我问佢：咁人哋借钱俾你几多厘啊？买楼啊，3厘咯。咁当时好似唔止3-4厘啦。咁银行点解唔将借钱俾你买楼嗰啲钱攞嚟买嗰啲债券啦？咁咪赚6厘咯。咁佢谂下又系，边有咁大只蛤乸噶？银行使乜叫你买嗰啲嘢啫？佢自己借俾自己买翻， 我谂阿 B 头先讲嗰个大学教授啲公式咧，佢有啲数据得翻嚟嗰个分析，可能佢抓咗个 correlation 出嚟，但系佢就即系佢又唔系咁直接睇到嗰个实况， 攞几廿年嚟睇，因为嗱，佢假设咧，即系长远嚟讲。香港嗰个利息咧，系同呢个美国国库债券嗰个十年 個腰咧係有一個相關性啊嘛。 以前係有個相關性嘅，而家冇噶啦，因為咧而家咧美國嘅利息係零啊嘛。咁你當美國係零嘅利息嘅時候咧，你 over 零你就係著數過佢噶啦，係咪？咁你點可以攞兩厘嚟做指標啫？ 咪呢個就係嗰啲所謂有時數據分析咧太過著重呢啲 historical data 咧。导致你嗰个分析其实永远系不重复嘅时候咧，呢啲分析出嚟嗰个结果其实冇乜意思嘅。 唔系呢啲同黑州球票咪一样咯，都系， 因为啲票系你嘅， 系嘛？唔系啊，即系你以为你以为个人 以为去翻嗰度就有， 即系以为即系攞住嗰条数嚟计数就啱嘅，唔系噶嘛？你喺你个区就19% 啫，去到人哋就唔系19%。 世界杯咁讲啦， 不如咁啦，五区公投嗰阵时， 欧洲球队唔会喺美洲。吓、啊，贝爷咪有一样嘢， 系啊，所以数据咧呢啲系唔能够 五区公投啊！你黄毓民都攞八成票啦，你又唔见你2012 攞十万票啊？ 系啦、啊，你又攞唔翻十万票， 咪系咯？你攞十万票咪用严达明都入埋去咯？ 你又唔俾人哋连严达明入啊嘛？ 系咯，你又唔俾人哋入 反骨仔嘛？你话人 又话千祈唔好投晒俾毓民啊！费事严达明都入埋去落去。 哦， 唉，算啦， 好啦， 都 今日呢个礼拜嘅时间差 炮打搏击会嚟呢度， 加埋呢个古海云图添啊！ 系今日抽完水啦，星期五再见， 好，拜拜。